中盟四海情报局嘅时间翻嚟啦，好，咁啊，今日咧又系一个全新嘅组合啦，喂，嘉宾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 我叫子东啊，咁多位大家好。 今日我哋去边度啊？子东？ 马来西亚、新加坡、槟城嗰头嘅。 槟城嗰头，嗯，咁呢个地方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咁其实我觉得都几热门嘅。咁但系咧，阿子东，你嗰个旅程嗰个路线同埋睇嘅嗰个 angle 嘅嘢咧？会系几冷门少少，同埋几特别少少。 系啊，因为咧，我平时去嗰啲地方咧，都系大家咧尽量都唔会去嘅地方，系比较特别嘅。咁啊，所以可以值得同大家讲一讲。 系啦，咁同埋咧，你去旅行嘅，今次去旅行嗰个角度咧，咁其实一边去旅行就一边就睇风水喎，系 咪？系啦，系啦。 咁其实阿子东咧系对于风水咧系一个有研究嘅人士嚟嘅。 都系有研究嘅人士啦，都而家帮人做紧嘅，都系做风水多嘅， 都系帮人睇风水， 都系帮人睇风水多嘅。 系啦。咁如果啲网友或者观众有兴趣需要阿子东帮忙嘅话咧，咁可以联络下我哋啦。咁因为风水始终系一比较少人做啦，而家呢个社会度系嘛，系啦，喂，咁啊，始终咁啊，不如马上开始你嘅旅程啦，好唔好啊？ 哦，好啊，咁我而家讲啦， 系啊，可以去相啊，唔该。好，咁我哋食咗嘢先啦，咁 系啊，呢喂呢间嘢咧，其实都几好食嘅，因为咧，我第一个啱啱好咧嗰日咧就系我嘅朋友咧，就系当地到当地嘅其中一个同行嚟嘅。咁佢咧就好中意去嗰啲地方睇，咁啊带我哋去食嘢啦。咁呢间咧佢话唔错嘅，咁啊喺佢食嗰啲地方就好似我哋香港嗰啲烧腊档嘅。 系啊，喂，咁即系其实成个旅程亦都系同行与同行之间嘅交流嚟噶咯。 都交流嚟噶，系啊，但系即系大家要有心得噶嘛，因为如果你唔交流咧，都好难进步嘅。 嗯，咁都几特别喎，因为即系其实你朋友系马来西亚嘅风水师。 系啊，马来西亚有兴趣嘅学风水学者啦，你当系 风水爱好者啦，或者咁样讲系啦。咁你亦就香港嘅风水学爱好者啦， 呢个 title 会适合啲。 系啊，咁系适合啲好睇。 咁啊，互相喺马来西亚咧就交流。咁但当然啦，咁都要食咗嘢先啦。咁呢间嗱，我见到个牌面咧就写住食 香港油鸡饭啊， 系嘛。咁但都有烧腊食喎，系咪？ 有烧腊食啊，佢都几好食嘅。我哋系啦。咁睇下啦，哇！佢有嗰啲嗱，睇落去就唔系太靓，不过咧真系都几好食嘅，因为同香港嗰啲一样都系脆口嘅。 咁但系同香港嗰啲烧腊有冇个好明显嘅分别喺度？ 有明显分别，佢可能略带甜少少， 即系偏甜。 系偏甜少少嘅，我哋可能叉烧会甜嘅，但系佢可能更甜。但系咧佢好得意嘅，佢会有啲酱俾我哋去睇嘅，即系俾我哋点嘅。佢呢度咧有啲酱俾我哋再点翻唔同类型嘅。 咦，咁呢啲酱好似香港就好少 嘅。系啊，好少啊，佢啲酸辣酱啊、甜酸酱咁样嘅，都几得意嘅。点落去？ 甜酸酱点烧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都。我就唔好试嘅，但系攞嚟烧嗰个整个食嗰个烧骨都会点下，都几野味嘅。 似唔似我哋香港烧鹅点嗰只甜酸酱啊？ 我又唔似喎，佢酸辣咁样嘅。 哦，酸辣嘅，辣嘅烧味。 系啊系啊， 我自己未食过。 系啦，跟住嗰只油鸡都几甜，几好食嘅，真系。系啊，可以大家试下嘅。如果去呢个地方当地。可以去食啊，值得试嘅，我觉得。 咁当时咧系，譬如叫一盘烧味定系拼饭咁样 嘅。啊，佢好得意嘅，佢呢个咧就好似一间快餐店咁嘅形式嘅。 系。 你哋要出去出边咧就点餐，咁样咧就会即系点完餐咧，我哋点咩食，咁就有人会我哋自己攞餐入去，咁得意嘅。 即系以传统我哋 系啦，传统香港点餐形式， 盘 系啦，好似系啦，嗰啲大型茶餐，即系嗰啲餐厅咁样大型嗰啲就系咁样嘅。 嗯， 系啊，几得意嘅，不过都 喂咁、那个即系啲位就任错， 都任错噶，不过都比较多人， 系、 因为呢间嘢都多人嘅。 喂，咁我一个人去旅行，嗰啲人咪好唔方便，我又要点餐，又要出去捧完先去霸位。 我哋可以系啊，不过咧，我哋可以摆定支嘢饮，因为佢哋当地人都其实几 nice 嘅，我见到都系、啊，又唔会话唔俾位你坐成嘅，佢哋都会就你嘅。 哦，系啦。不过咧，如果譬如，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做生意嘅角度咧，即系如果经营一啲类似嘅餐馆咧，如果你又想照顾一啲咧，即系一个人去食饭嘅人士咧，咁就可能增设一啲咧，俾individual 或者单身人士嘅霸位功能，睇下可唔可以即系摆低样嘢喺度先。 系啦，可能买啲水啊。 因为其实真系以前自己试过去外国。 譬如泰國去食嘢啦，即係喺 food court 食嘢啦，咁捧住個餐，跟住捧住個餐先去揾位。好弊 嘅，系啊，我都知啊，因为但系佢呢间嘢都应该几有服务嘅，因为有可能咧，如果你叫人帮你拎嘢入嚟或者霸定个位都得嘅，因为佢都有啲员工喺度会帮你做嘅，咁、啊会好啲嘅呢间嘢。即系佢呢间嘢系新店嚟嘅，有间老店喺间我哋嘅街市形式咁嘅地方嘅，但系你哋唔会去嘅，净系会去呢间我谂。 O、okay, K， 好，咁下次记得去食下， 可以试下嘅。 好， 系啦。咁我哋而家讲下个赌场啦， 玩两手， 系啊，玩两手试下啦。因为呢个地方咧就系圣淘沙名胜世界，系啦，佢里面咧包含有个赌场啊，有个环球影城啊，同埋有个水族馆咁嘅地方嘅，适合一家大细嘅。但系咧，我想同大家讲呢个地方咧系其实唔系太好运嘅，因为呢间佢哋 风水角度 系啦，因为佢当地嚟讲咧，佢哋其中一间系唔好嘅风水系啦嘅赌场嚟嘅，赚到钱啦，仲系蚀钱嘅。听闻就系、 是、即系赌场蚀钱， 系啊，当地人 即系赌客系幸运， 赌客我谂都佢哋听闻咧呢间赌场啲赌客都系可能我哋平时赌系咪一千千几啊一万嗰啲嘅，但系佢哋呢间咧就可能一千楼下咁样嘅啫，所以都食唔到肉嘅， 即系少 系啦， 留住嘅 系啊呢间，如果你讲真系想赚钱呢间，我唔建议你哋大家去嘅，一阵间有一间我话俾你听边间会比较有机会啲， 即系去 系啦。因为呢间 系 啊，呢间退系啦，呢间行下好啦，因为退气你入到去都赚唔到佢钱，佢都搵唔到你钱嘅， 系啊， 好唔好啊？ 因为如果讲赌场嗰个风水咧，我马上就谂起一套都廿几年前嘅电影，就话刘天宏做嘅，咁佢就扮姓何嗰位，咁、 哦、 电影一开场咧就讲嗰间澳门好出，当年好出名嗰间赌场咧点样，嗰啲风水点样啊，嗰两个盏红灯其实系个蝙蝠只眼，咁又吸住你啲血啊， 系啊，跟住之后有个宝剑插住喺度，嗰个咪个新版， 系啦，咁跟住又要由个停车场咁样入啊， 系啊系啊，有都其实嗰度风水都几好嘅。因为而家呢度咧都可以讲少少风水上嘅摆设俾大家听下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 系啊，咁其实咧，佢出边有个河嘅，佢河咧嗱，而家两只有只绿色眼同埋有只红色眼嗰个咧系只蟹仔嚟嘅，因为佢一夜晚或者到夜晚嗰阵时咧，佢啲烟花汇演咧就会顶住咗你噶啦。其实佢之前咧未顶嗰阵时咧，其实应该风水都唔错嘅，因为而家佢有只蟹仔顶住咧，即系等于个水流唔入咁解。系、 哦、水流 系啊，因为咧，因为有只蟹，有只蟹仔咧，佢阻住你嘅水流，即系等你嘅钱财都系受阻咁解嘅。系、 嗯、 啦、啊，今日啱啱好咧，佢因为我冇影相，佢后边有条叫水龙水路咧，有个水路，佢嗰度咧就系有啲水柱咧，全部都坏晒嘅。系、 嗯、 啦、啊，所以咧就其实呢个风水局都唔系太好嘅。咁你哋，但系咧嗰度咧会比较多嘢食嘅。你哋如果即系啱一家大细去。去食下嘢都唔错嘅，我建议即係斋食嘢囉，你唔好諗住去嗰个地方赌钱啦。 即係嗰个赌场就 係啦，个赌场 变为一个观光点。 係啦，观光点好啦，你建议你哋去嗰个环球影城去睇下，或者去睇下其他嘢。係啦，咁呢个赌场唔值得推介大家入去囉，但你望下呢个环球影城都可以嘅。 係、嗯、啦。或者去学下你点样睇风水。 係啦，呢个都要学下嘅，因为可能我哋習慣咗，我哋去一个地方点解会咁旺啊、嗯、或者唔旺我哋都会睇睇嘅。係、嗯、啦，咁呢个系环球影城个样，中间地带嚟嘅。都几多人喺度行嘅。係啦，带旺人带唔带旺嗰个赌场嘅，可以同你哋讲。系，不过啲嘢食都系旺丁不旺财，因为嗰、那个佢哋好似听闻咧，系嗰个餐厅嘅营业额会高啲，所以就可以阻住嗰、那个赌场嘅蚀本。Okay. 听闻我都系咁讲啫，因为我朋友讲俾我听嘅啫，呢啲都系，系、 嗯、 啦。 咁啊，喂，咁呢个环球影城有冇去啊？ 我冇去，我当日比较比较忙，因为我去呢度唔系谂住去环球影城去食、okay. ，我只系谂住去嗰啲特别嘅地方去睇嘢，因为我啲时间都唔系太够。 O K， 系啦，因为要搭车喺新加坡搭上去都比较赶嘅。 嗯， 系啦。 Okay. 或者譬如啲观众有时间嘅，咁就可能环球影城就搭刚才嗰个 賭場咁樣啦，係咪？係佢日頭可以去環球影城，夜晚就去賭場嗰度食飯。 係啦，側邊食飯啦，係啊，食飯側邊幾多嘢食嘅？我諗食成日都 OK 嘅嗰度，係啦， 食成日都 OK。 係啊，佢度好多嘢食㗎，又真係 OK 好。 係啊。咁啊，我哋讲第二间赌场啦，呢、這个几好嘅，呢、這个叫滨海湾金沙赌场，嗰、那个商场嚟嘅，系啦，佢嗰个商场咧有一个，又系有一个海湾喺出边嘅， 哇，引晒啲水入去系咪？ 系啦，佢系啦，呢度有一个风水局，真系好犀利嘅。听闻咧，以前有一个风水师咧，就喺度即系计划咗七七八八之后咧，佢就走咗啦。咁啊！但系呢个风水师就真系唔知叫咩名字，问到当地嘅人咧，佢都唔系太清楚。但系佢里面咧就有个聚宝盆，佢将出边嘅海咧聚宝盆有个逆旋旋入嚟之后咧，就会拉，即系嗰啲水咧就会好似个瀑布咁样流落嚟，跟住就喺呢个运河运翻入嚟嘅。你见水里面有啲船仔咧，佢有啲人咧可以喺里面俾钱，好似之前澳门嗰啲赌场咁样咧可以餐艇。不过我建议呢个都唔好啦，因为佢条水路咧都比较短，咁可能收得太怪，咁啊唔好咁望居，你行下好啦。但系建议可以睇下嗰个聚宝盆嗰个水逆旋入嚟嗰个瀑布，真系几靓嘅。 因为我睇个双重嗰个格，啱啱嗰个格局咧，哇，好似好有 James Bond feel。 系啊，佢同埋呢个应该都名胜，即系好似我哋名胜多啲啊，即系好似九龙塘啊、尖沙咀嗰啲名店多区嗰啲方面。 即系卖名牌。 系啦、啊，卖名牌纸嘅。 名牌集中。 系啦、啊，名牌集中所以呢个都几旺嘅，同埋佢里面咧有一个地铁站出口，咁啊可以帮大家咧就易去揾到呢个地方嘅。 哇，咁好易。 系啊，跟住之后佢就这个就是赌场。嗱，你见到嗱，但系记住佢呢个赌场嘅楼梯嗰度咧，就系、是、左手边，咁就系、是、地铁站嚟嘅。系啦，咁我建议大家咧，如果你真系想入嚟赌嘅话，记住避过上面嗰啲尖柱咯。系啊， 因为唔好喺上边嗰啲尖柱。 系啦，唔好系啦，系啦，因为其实佢呢个赌场咧都比较旺嘅，因为佢其实呢个赌场叫引水入塘局。系、okay, 啦，咁啊，所以系啦， 咁样储开啲，好似型 系啦，咁样避开，系啦， 避佢避开咗啊， 系啦，避过晒，咁就可以应该会旺少少嘅。即系如果你嗰日 我旺少少，唔系赌场旺少少， 唔系你如果嗰日当旺嘅话，我谂你都可以执到少少而走嘅，系啦。 咁好啊，记得啊，各位观众留意上边嗰啲呢啲啊尖柱。系嘛？ 系啊，呢尖柱其实呢个赌场真系值得大家去睇睇嘅。但系我就好似听闻又系一样，小朋友如果去咧都系去唔到嘅。咁啊，所以如果真系嘅话就有。 即系佢哋都系限 系限年纪，系啊系啊系限。 咪都系十八。 系限，我又冇入去，因为我真系比较赶时间、 嗯。 我入去真系即系注重睇风水嘅啫。系望一望佢嗰个点解咁旺或者唔旺嗰啲嘢。 哇，非常之好嘅提示啊！ 系啊。好啊，咁而家又食嘢啦。呢、這个咧早餐嚟嘅，呢、這个咧好得意嘅。佢当地人咧有个名称叫辣死你妈， 辣死你妈 系 加个问号嘅系嘛？ 应该系啦，因为咧佢呢、這个真系食完咧都会比较辣嘅。即系如果肠胃唔好嘅朋友咧，我建议都唔好一朝早食啲咁辣嘅嘢啦。系啦， 咁我嗱可唔可以介绍下先？我而家眼球观察咧，就其实系咪一只蛋？ 系啦， 饭 跟住一只蛋， 最重要就系呢啲。辣酱啦，系咪？ 系啦，佢其实有只蛋，有啲饭啦，跟住有个青瓜，有啲花生，其实下都系嗰啲炸鱼仔嚟嘅。 嗯， 系啊，其实捞埋咧都几好食嘅。系啦，即系建议我建议食辣嘅人都可以试下。 哇，我好中意食辣喎。 但系我谂有阵时候因为太早啊，同埋可能嘅肠胃大家唔适应，我建议食少少好啦。 食少少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可能冇车搭，去唔到厕所，但系因为唔系当地啊嘛，我哋系咪先？ 因为我而家我最近咧就爱上咗食一只港岛嘅煎面啊，即系日本港岛煎面，好、哦、辣嘅，喺铜锣湾有间。咁但系我食完之后嗰日咧，就真系唔可以出街嘅。 系啊， 系，因为都几辛苦。 系啊，但系呢个就 断断续续嘅。 系啦，咁呢个就冇咁夸张，但系就建议如果真系食唔到辣嘅朋友咧，朝头早唔好食啲咁刺激嘅嘢啦。 咁但系呢个辣味咧系边一种辣味？即系。辣椒啊， 对我 辣酸啦， 辣椒味多啲，系啦， 即系辣椒味重， 系辣椒味重嘅，系啦，咁啊，其实都我觉得几好食嘅，系啦，但系 个人口味唔同啦，但係可以建议一试。但係呢啲地方我諗要去啲 up 啲嘅铺头嘅茶餐厅。 即係 local 啲。 可能係啦係啦。先可能会有嘅，因为我哋当地嘅朋友介绍带我去，我先去到呢啲地方。 咁但係咪全部都即係其实嗱死你你妈系嗰个酱汁个名 字。唔系佢系呢个饭嘅名嚟，系啊。 即系一定系。 系啊，你即系就算系因为 fix 咗嘅配搭嚟。 系啦 ，fix 死，因为佢哋当地咧，佢哋当地流行嘅语言咧，都系呢个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同埋有啲可能印度人嗰啲话，但系佢哋都唔识听，但系佢哋讲辣死你妈咧，咁佢哋都会知道你想要啲咩嘅。 嗯， 系啦。 明白。咁啊，咁其实食完辣嘢之后咧，其实叫翻杯甜少少嘅奶茶，其实我要嘅经验咧，其实都解到辣嘅。 哦，咁其实啱啱侧边右上角嗰个咧，嗰、那个好似咖啡嚟，我记得饮嗰、那个咖啡都系啊，但系嗰个咖啡咧，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可能觉得会偏甜嘅。 唔系，咁其实配甜嘢，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最解辣噶嘛。 但我觉得甜到流 啊，甜到流 啊，系我就唔系太中意饮嗰度嗰啲咖啡。 好啦，喂，咁啊，食完早餐，哇，一个咁 heavy 嘅早餐， 呢个 heavy 嗱，咁我又一不如讲埋食啦。嗱，呢个值得，呢个值得大家去食嘅。右上角佢有嗰啲炸包仔啦，嗰盏灯嗰度，跟呢个叫芙蓉咧。吉记烧包嚟嘅，佢芙蓉即系佢哋个意思就好似叉烧包咁嘅，系啦，佢个方法可能我唔记得咗，好似系烧嘅，烧到好似脆身之后，里面有个叉烧馅，系同我哋嗰啲叉烧餐包一样嘅，但系佢烧咗啫。不过真系讲真，几好食嘅。大家如果可以知道个地方喺边度，你可以去揾下。咁我就真系唔知啦，因为朋友介带我去坐车带我去嗰度，唔知点讲。但系你可以睇下呢个名称去，大家搜寻下咯。 系啦，咁其实而家网上世界 search 个名 系啊，跟住 好容易揾到嘅。 系啊，跟住其他嗰啲嘢食都 OK 嘅，因为佢好多当地嘅嘢咧，其实同我哋香港啊、中国嗰啲差唔多嘅。 嗯， 系啊，同我哋即系以前嗰啲， 因为都系华人口。 系啊，华人地区系啊，其实同我哋差唔多，只系有少少改变嘅。其实同我哋嘅口味差唔多，可以大家试下噶。 但又带到少少特色出嚟，系嘛？ 系啊，佢又有少少特别嘅嘢咯，系啊，俾少少唔同嘅惊喜咯，我觉得。 嗯， 系啊。啊，咁啊又食嘢啦！呢间都喺嗰个地方 烧蟹啊，未听过我自己就 系啊，佢其实唔系烧蟹，佢其实炒蟹嚟嘅。 炒蟹哦， 系啊， okay。 因为呢个地方咧又系一我哋唔好讲风水局，我哋讲食嘢先啦，好唔好？ 好啊。 因为其实嗱，可能嗰晚咧就比较夜个头或者落雨有少少雨嘅之前 系 啦。咁佢呢个地方咧，其实之前有一个某一个食家，佢有个张相摆喺度话去。做宣传嘅，咁我都唔方便讲啦。嗰、那个食家， 都系嗰两个， 系啦，系啦，嗰几个特别肥噶啦，识煮餸噶啦，咁大家自己研究啦。咁其实嗰、那个呢度嗰个咖喱蟹我食过，不过我就其实可能佢哋东南即系个地方咧比较偏甜啊， 都系甜甜地， 佢又甜过头，我自己觉得 咖喱蟹甜过头啊。 系啊，咁其实你哋可以食嘅就可以试下，同埋佢有嗰啲炒面啊。其实嗰啲炒嘢同我哋香港嗰啲差唔多嘅啫，咁我可以大家睇下当地有啲咩食可以去试下咯，好唔好啊？ 系，咁但呢度咧系其实系咪主要食海鲜啦？即系我见到 系啊，海鲜啊，系啊，有炒面啊， 鱼啊嗰啲都有， 都有，佢嗰度里面有海鲜食嘅。你到时佢有餐牌嘅，你哋可以自己走入去同佢讲啦。鱼虾蟹都 OK 嘅， 鱼虾蟹鲍鱼 系啦，鲍鱼好似冇都， 鲍鱼就 系咁啊，唔知啦。咁因为我都冇乜忘，但系我都食咗个唔知嗰个咩湿炒面都几好食嘅。 但系咪都偏甜系咪？ 嗰、那个又系偏甜嘅，唔知点解好奇怪嘅。 嗯， 系咁，大家可以试下佢嗰度当地嘅唔同嘅食品咯，我都觉得。 喂，咁但系咁样，万一有啲观众真系唔受得太甜嘅，佢哋有冇得调整咧？以你所知。 我谂你 走甜得唔得？ 我谂你叫佢走甜，可能佢冇咗嗰个味道啊。 因为始终譬如有啲观众可能。身体嘅问题就未必食到太甜嘅， 系啦，我明白， 系啦，咁但系佢又可能想食下海鲜，试下地道嘢，咁可能睇下有冇得可以调节嗰个甜度咯，即系我个 question 会系， 咁可以大家去试下咯，可以问下佢嘅，咁我同埋讲埋呢个风水先啦，好唔好？ 好好， 因为其实呢个风水咧，佢围绕住咧，嗱，你见到楼梯级咧，佢其实窝咗落去嘅。 系佢成个店铺咧都窝咗落去嘅，其实好得系啦，好似凹咗入去位。 系 其实呢个咧叫佢引水入塘局，系啦，跟住呢个水聚天心局嚟嘅，好犀利噶呢个局。系所以佢呢间店铺咧，其实嘅风水都唔错噶。你而家你可能见到佢人唔系太多，但系其实佢都几旺场噶。系啊，喺当地嘅嚟讲都系比较出名嘅。如果系你揾即系上网抄过都知道系出名嘅一家咩芙蓉烧蟹都揾到噶啦。 咁即系要早啲去排定队或者 book 定位啦。 book 位我就唔知啊。系啊，你可能过去撞撞啦。 撞撞。喂，但系佢知唔知午市开唔开？ 午市我真系唔知啊，因为我嗰阵时夜晚去嘅。 咁、哦、但系食海鲜多数都系。 系因为我啱啱好喺怡宝嗰度搭车过，我都其实唔记得咗呢度系边度嚟噶啦。 嗯。 因为那个行程我都系搭车搭车再搭车，咁、okay. 所以就唔知边度有得嘢食。我朋友话 OK， 咁啊试下啦，呢度好食噶，出名噶嘛，咪试下咯。 系咁，但系好食嘅嘢，你搭几多程车都要去到噶啦。 咁、我嗰次真系麻烦啊嘛，新加坡搭去怡宝再转车。 喂，唔系啊，我都试过喺泰国特登喺周街自驾的士去一个比较好似村落嘅地方食海鲜噶。 啊，咁夸张？ 系啊，我仲要截咗四架的士，第四架先识去。 哦，咁你都冇事喎、 H 字头嘅厨房都系食蟹，我嗰次。 哦，即系 食咗嗰只叫马蟹，好似炸蟹咁。 哦，即系上网有一睇知道喺边度嘅。 上网其实都冇乜资讯。 咁点解你又知咁犀利嘅？ 咁我真系死揾难揾啦。 哦， 系啦，好啦，喂，今节时间啦，系咁多，咁下一节继续睇风水我哋。 好。